李岩这个时候走到郭林，帮着郭林抬起头，好让乔家看清楚。 不是因为你跟这个警察的关系，你以为鲍先生会对你有兴趣吗？其实你在做什么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不说穿，只是因为留着你还有用。 换言之，鲍峰根本早就知道他是郭林的线人，这段时间的所有消息都是故意放给他的。驼子李、画淼、雷可人都只是暴风借着他和郭林的手在铲除一己。想透了这层，乔家整个人几乎都傻掉了。其实乔家曾经也怀疑过暴风一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，因为太多次值得怀疑的事情暴风都没有追究，这根本不符合暴风一贯多疑的作风。但是乔家几乎每天都活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，他不想或者说是不敢想象自己身边的环境更加复杂。暴风不动声色，他就不想自己找麻烦。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，他只想早点结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切几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为什么暴风从最初就非选他不可？为什么明知道他是在消极抵抗也不动声色？暴风这手棋根本就不是在跟他下，说到底他不过是个棋盘。从头到尾，暴风的目标都是郭林和警方，他只是无意中做了暴风手里的枪罢了。骤然握紧了拳，乔家现在找不到任何字眼可以形容此刻的心情。眼前郭林被李岩抓着扬起的脸上满是意识不清的迷乱，涣散的眼神里读不出失望、恐惧或者其他的任何情绪。事实上，郭林好像对外界发生的所有事儿都没有反应。 想要对付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不是杀了他，也不是打败他，而是让他活在你的手心里。 暴风最后拍了拍乔家的肩膀，带着嚣张的笑容扬声而去。乔家很想知道郭林到底怎么了，但是这些人里不会有人回答的。李岩在暴风离开之后就掏出了枪抵在他的太阳穴。 我想你也没什么死前遗言了吧？ 我还有。 乔家咬牙切齿地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 既然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，为什么要杀刘宇？ 明明所有事都在按照这些人的计划走，驼子李一死，暴风就坐稳了整个江山，何必这个时候还要横生枝节？只要把他杀了，一切就算是结束了。李岩并不意外乔家会问这个问题，他带着嘲讽弯下腰。 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理由和原因的，只是他运气不好。 这句话称不上什么回答，乔家却接受了。对李岩这种人来说，做事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理由。他笑了一下，为自己也为郭林。 打准一点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 第一次，乔家希望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鬼，这种事儿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他绝对不会放过这群家伙。但是乔家不说话还好，他这么一说，李岩反而把枪收起来。其实从乔家出现，李岩看他不顺眼的程度和乔家讨厌他的程度几乎是不相伯仲的，两个人可以说都在等这一天。 跟警察扯上关系，是你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。 李岩指了指郭林，摇了摇头。 不过这个警察对你也算不错，我们给他注射毒品的时候，他本来想放弃的，搞成这样全是因为你。 李岩对乔家和郭林的关系是嗤之以鼻的，但是他很清楚现在说什么样的话可以让乔家更加痛苦。而后者一瞬间扭曲起来的五官也印证了他的猜测，放弃了给乔家一个痛快。李岩选择从背后勒住乔家的脖子，让他看着郭林，一边沉浸在濒临疯狂的恨意中，一边无能为力的咽气。只有这样， 李岩才觉得更痛快。不过十秒钟之后所发生的事让李岩后悔他没有一枪打死乔家。李岩的动作没有枪快，所以当外面突然传出爆破的声音，紧接着无数警察冲进来用枪指着他的时候，他再想拿枪已经来不及了。乔家还被他勒在胸前，但是这种情势不需要任何人警告，他也知道他是被设计了。耿伟领队站在最前面， 放下武器。 省略了所有的废话，耿伟只是动了动手上的枪，甚至这几个字他说的都没什么诚意。现在轮到乔家笑了。 我明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，你说我会不会蠢到真的坐以待毙的等死？ 他先是很低声的笑，然后发展到了肩膀都在颤抖，到最后整个人处在一个无法抑制的狂笑当中。他们现在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他的笑声就显得尤其刺耳。李岩原本下意识已经要松开他了，却在一声声的笑声中积累起一份暴怒，他甚至是有些癫狂的拿枪抵着乔家的头。 就算是我死，我也要带上你。 话音未落，耿伟连一秒的迟疑都没有就带头开枪。李岩手上的人质对他而言没有多少威慑力，乔家是故意激怒李岩的，他们所有人都跟这人有太多的账要算。既然李岩沉不住气，耿伟当然也不会客气。其实从郭林被宣布停职，耿伟就主动找上了郭林。刘宇的死他们找不到可追查的线索，嫌疑人是主动认罪的。就算是所有人都明知道这件事跟暴风脱不了干系，但是没有人能奈何的。耿伟最初的动机很简单，他要乔家出面指证暴风教唆杀人，但乔家的口供根本就找不到将暴风定罪。因为当时的电话是李岩打的，无法判定是打给谁的，检察院也不会接受就凭一个电话就对暴风这一干人去进行起诉。所以当时乔家提出了个建议，与其抓着以前的事儿不放，还不如利用后续的发展。他不说对暴风这人有多了解，但是按照他之前的行事风格，很明显乔家知道他这么多事儿，他不会放着他逍遥。那些什么驼子李死了之后让他上位的承诺，光想就知道是唬人的屁话，乔家从头到尾就没指望过。何况现在就算暴风自己退下来把位置让给他，都不可能让乔家咽下这口气了。这段时间他故意不接电话，故意避开暴风的视线，也都是为了加速暴风对他的杀意。只要对方有意处理掉他这个麻烦，他就能给耿伟他们一个借口，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弥补了。所以哪怕是很明显，哪怕是警方不能给他任何保证性的承诺，他都不在乎。让他没想到的只是郭林竟然也被暴风抓了，他阴错阳差的还救了郭林一命。耿伟也没想到暴风手上还攥了郭林。回头想想，其实这次行动计划实在是太过莽撞。如果李岩他们真的要拿郭林要挟警方，他们的立场会很被动。最后能成功也是亏在了兵贵神速这几个字上。匪徒既然采取了武力反抗，耿伟开枪的时候就是冲着开的。乔家和李岩贴得太近，李岩手上又有枪，他不选择当场击毙李岩，随时可能会伤害人质。他的报告远比郭林那份好写，毕竟这么多人看着，哪怕是在敏感时期他也不怕。应该说从刘宇那件事之后，所有人的心态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凡是最留余地的两个都没落到什么好下场，谁还会去在乎那些恶心人的规矩。乔家是感觉子弹擦着头皮射进李岩的头里的，那种感觉让他整个人后脊都凉透了。但是等一切过去，他回过头看着李岩死不瞑目的那张脸，他又觉得从心底涌上一层快意。他甚至无法克制地蹲下身子端详了李岩半天，这副死状他实在很想记住一辈子。